雷克萨斯全新一代 NX 现已上市，汽油动力、混合动力、插电式混合动力任您选择，首付6.4万元起，尊享5年贷款购车方案，敬请拨打8110-7777，垂询东莞美东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。